到没人用，痴心地爱着你，你恩爱我的妻哟。

地的和平，彩霞你静静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

同走长道，山流水共同走长道，山流水共同走长道，山流水。 上下放光明，寒枝啊寒。